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善报最后一段，回篇做了个结论。道教修行果报就是成仙，佛法亦只有《楞严经》上讲到这件事情。通常佛法里面都讲六道，唯有楞严讲七趣，就是讲七道，六道里面再加一个仙道。经常讲那十种仙，他这部回篇里面都截录在这个地方，各位可以参考，可以睇下。而道家本身讲仙道，佢亦有高低层次唔同。佢最低嘅系鬼仙，鬼里头有仙人；其次有人仙、地仙、神仙、天仙。最高的讲到天仙，到天仙就是佛家讲的天道。我们看他讲的神仙，好似欲界天人，好似四皇天、偷离天，而天仙高嘅可能达到色界天。呢啲系修行嘅果报。儒家希求的是圣人、贤人、君子，佛家希求的是佛、菩萨、罗汉。可见到修行都有个目标，希望能证圣果。这三教果报高下有不同，修行的功夫有差异，但是如果从断恶修善、积德累功上来讲，都是一致的。由此我们亦能体会得到，积德累功、断恶修善，它里面确确实实功夫有浅深不同，有广狭不同，所以果报亦有好大嘅差异。佛家能达到究竟嘅果报，就喺菩提心。菩提心 我哋虽然听得好多呢个名词，好熟悉，但系讲到究竟处，我哋仲系茫然无知。名词的含义太深太广了，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达到的。凡是思维想象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都不会超越意识。换句话说，意识是一个界限，是一个范围。那个界限范围就是佛经说的十法界。突破十法界先叫一真法界。我们现在这一关不容易突破，我们都是意识在这里做主宰，用意识修行，修到最高，修到最圆满，亦是天台家所讲的相似即佛，不是分正位。那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是相似即，虽然不究竟，不圆满，亦不容易证得，天台家讲的观行位，我们通常讲功夫得力，观行位不会出六道，可以生欲界天、色界天，甚至无色界天，不会出六道。相似敢出六道了，未能出十法界。由此可知，修行正果实实在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唯有专志修学净土，先是得佛力加持。我们又要想下，我们凭什么得佛力加持？在《往生经》里面跟我们说，凭善心、凭善行、凭愿心，这样就能得佛力加持。善心善行一定要符合佛讲的标准，佛所讲的标准实际就是净业三福。我们怎知道的？ 冠敬里面为提起夫人，厌弃这个世界，想往生到善处，求释迦牟尼佛指点他。佛以神力将十方诸佛刹土示现在他面前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，叫他自己看，看完之后他自己选择，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世尊对他的选择非常赞叹，这种是智慧的选择。选择之后，怎才能生到极乐世界？佛在未讲往生方法之前，先讲正业三福。讲完之后，佛同佢讲嗰三条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正业正因。这句话重要了，非常非常重要，令我们明白在佛法里面，无论修学任何一个法门，你想证果，这三条是基础。无论你学任何法门，你都要以这三条做基础，你才能成就。所以它是三世诸佛正业正因。那我们就知道，无论修学任何法门会不会成就，就观察这三福你有没有做到。无三福的基础，修任何法门都不会成就，念佛亦不会成就，亦不会往生。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三福太重要了，它是佛法修行的根本法。有了这个基础，深信切愿求生，就绝对得生。如果没有这个基础，这一生就算念佛也不会往生。但是佛呢，绝不会白念，会得人天福报。我讲人天福报，亦一定要同十善业相应，先能得人天。如果念佛心行不善，还是有福报，福报在鬼道畜生道里面去享受，地狱道就算有福报亦没办法享受，地狱是绝对无福。但是你修的福不会失了， 地獄出嚟之后，得鬼身或者得畜生身、得人身，福报仲会延迟。呢种情形，各位从齐居士呢几日讲嘅古仔，能体会得到。佢话天目山有啲从地狱啱啱出嚟嘅，咁系做五逆十恶罪堕地狱。地狱时间好长好长，罪受完出嚟啦。出嚟之后，佢哋而家喺轨道，以前绝对同佛法有好深嘅缘分，所以从地狱出嚟做鬼仲知道修行。找个清净修行的地方，他附在人身上传达这些讯息，他说得很有道理。山上固然有不少人，他不敢附身，附身对人身体元气有很大损害，所以他一定要找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。身体不好、体力衰弱的人他都不找，他还是有慈悲心，不随便伤害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我们很清楚，很明显地能观察到、体会到，这些事实都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所以齐居士这次来，真的是佛菩萨叫他来同我们作证、做见证的。如果说他来这里取经来参学，不如说佛菩萨派他来跟我们做见证，增长我们的信心。希望我们的同参道友将来有机会去天目山参学，帮助那个道场，将那个道场恢复。我们知道那个道场有佛菩萨住在那里，有很多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人在那里修行，甚至他还透出消息还有畜生在那边修行。那个山上有护法，由此可知佛法里面所讲的不分族类，一律平等， 鬼亦好，畜生亦好，只要真修，都得诸佛护念。护法善神保佑。如果唔真修，心行唔正，佢讲得好，出家嘅老和尚，八十几岁嘅老和尚都俾赶落山。我哋听到，心里面好明白，亦好安慰。只要有诸佛菩萨所在之处，那个地方就是福地。那个地方就是保障，不会有大灾难。咁亦系中国人嘅福报。佛菩萨神仙修行嘅地方，都系绝佳嘅圣地。我而家被虚名所累，行动唔方便，如果唔系我听到，我一定上山，我去参学。所以希望同修要记住，嗰度系个好地方，以前我哋亦曾经听过，中国有好多好多殊胜嘅道场，但系感应灵验，我哋听到嘅唔多，尤其是咁明显嘅感应，我哋好少听到。我哋知道系佛菩萨示现俾我哋睇嘅，增长我哋嘅正念、善心、善愿，勉励我哋喺呢一生中绝对要有成就。令我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呢一段回篇里面住得虽然唔算好多，但系句句都非常精彩。都是取自于佛经的，真是经典里面的精华。希望同学自己去看一下。最后他举万善同归集里面两句话，万善是菩萨入道之资粮，众行乃诸佛助道之阶梯，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学佛的徒修不可以无善心，不可以无善意，善心善意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众行，心意变成行为亦就是善行。这两句话我们换一种讲法，善心善意是菩萨修行正果，必要的条件。善行是一切诸佛助道的阶梯，阶是阶级，梯是楼梯，就是不断向上提升的因素。诸佛就是常讲的分正即佛，华严经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分正位佛，虽然成佛啦，有阶级，不断不断往上提升，这种是善行，善行才能帮助你提升。超越四十一个阶级，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要靠善行。所以善心善意善行我们一定要学，依照经典的标准，在我们现前的阶段，我们的标准就是三福。三福里面讲的十善，讲的三规，讲的众戒，戒律，最后讲的菩提心，心信因果，将善心、善意、善行全都包括在里面。一定要顺从佛的教诲，要放下自己的成见，将自己的分别执着彻底放下，随顺佛的教诲，我们这一生先会有成就，先不会空过。今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将这一大段介绍过了，下面从第37就是第四大段，讲的是恶报。 好，今日我哋就讲到呢度。